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出现我梦中，你凝望着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沉默脸孔，仿佛有话想要说。我等了好久，梦醒了。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江美琪的《凝望》。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呢，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功功底。再来听到刘天王《每次醒来》。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你从来没有这样多歉意。静静躺在桌上，水静静流向四方，墙在桌上，我们静坐这样隔上了对方。最喜欢散步了，哦，我的你，也不 是拖延，也不是着急。真不说想哪里去，真不走向哪里去。有惊喜，有惊喜，我们正走着离开了决定。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影，而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影，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我会在原地 的每次醒来，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相思成灾》当中。再来听到黄莺莺《是否真爱我》。 一颗手纹一片土，你是否真爱我？或你只是贴着我，陪你度秋冬？我的治愈，我是紧你怀中，不问秋，不问冬，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一朵花纹，一只风，你是否真爱我？心与我的梦。

你是花花最娇丽善良般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被嫁祸出去比较短一点，花姐姐的美的眼的神容被三生几眼，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准备经验 你可以宣传花花一段善良的花蝴蝶，你可以秘密传承出来爱神再干一遍，你可以自己决定谁的最后三生几眼，人可以让你留下你最惊艳，你是花花 蔡依林毫无疑问已经把舞曲当做了自己在这个圈子当中立足的一个标签，因为之前的成功使得她可能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路线。主打歌也是标题曲，叫做《花蝴蝶》，继续是王晶放音乐，当年的荧幕情侣，而现在呢似乎渐行渐远。周杰伦《阳光宅男》。 要是不要再披着茶后面口袋 继续在收听王晶放音乐，陪伴所有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下面的歌曲来自梁静茹，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值得让很多人去深思，因为我们正是因为做不到这两个字，所以呢常常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歌名呢就叫 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下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将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禁酒。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今天是12月22号，冬至。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奔驰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伤，爱与被爱不知不觉变成这一张网。就算命运中的浪冲吧撞吧打扰吧，才不散注定享受的情感。我想我飞就是缘分吧，让我就 叫做人生吧，这是来自柯以敏的《河流》，这好像歌里唱那样，人整个生命旅程就像是一条河，从它的发源地流入大海，在这流淌的途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有暗礁，有巨浪，有的时候会汹涌澎湃，有的时候是风平浪静。你一出生是纯洁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水底的沙子，没有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在流淌的过程当中，你一不小心就会被污染，变得浑浊，变得肮脏。所以在人生的河流上，我们还是要好好把握自己，千万不要自己翻了船，不要被污染，让你的人生丰富而精彩。 Oh my pretty girl， 请不要犹豫 See you and me 太偏激你要小心 别担心会很有趣 我往皇后就算碰到对手国王皇后现在开始交手 国王皇后绕了一圈地球国王皇后爱到无药可救Pretty girl Pretty girl 哦哦牵我手 在不穿高跟鞋的歌单里面很少出现流行的嘻哈团体四个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人因为缘分聚在了一起一起迸发出了美妙的火花他们就是大嘴巴这个团体的类型和阵容和美国洛杉矶的嘻哈乐团黑眼豆豆有点像啊相对于华语乐坛的音乐环境来说大嘴巴的每个人的个人风格都很鲜明大嘴巴以新生代音乐人的姿态创造出了流行嘻哈的全新体验 Hip Hop 是起源在20世纪60年代源自美国街头的一种黑人文化包括像 Rap 街舞口技等等加上特别的服饰和生活态度就构成了完整的 Hip Hop 文化再来听林忆莲《夜来香》 掉线，为。

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抛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谁来笑容我眼睛的灰色？谁能看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起我的双眼。 和很多人一样，我从说谎铺天盖地的流行就开始逐渐的知道林宥嘉的名字。这首歌是内地著名音乐人李泉跨刀帮他来量身打造的一首魅惑单曲。林宥嘉最有特色的可能就是他迷幻的唱腔吧，他的音乐曲风都是以这个为核心，再搭配一些流行或者文艺气质的音乐作品来表现这个特色。这首眼色也证明了音乐人李泉的创作实力。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田震的《怕黑的女人》啊。你是怕黑的女人吗？好了，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 月圆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她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过去的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只当旧情一刀两断。不管经过许多年，说过的话可以不算，爱过的人可以再换，只当旧情一刀两断。错了，错了，过去的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 家里灯火依然暗，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吧。